正比发表了一篇文章《卑鄙的行径，幼稚的算法》。文章指出，在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精力充沛的指导下，我国12号进行北极星二型地地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并大获成功。这次巨大事件霎时轰动了全球，对此国际社会着实承认我国的核攻击能力取得了质的飞跃。但是唯有一个一开口就说是友好邻邦的周边国家就贬低我国这次试射的意义，说什么这是一个只不过是初期阶段的核技术，朝鲜将会遭受最大的损失等等，特别是以那些没有法律根据的联合国制裁决议为由，完全禁止有关人民生活的对外贸易等，竟敢采取一系列非人道的措施。他们经常强调联合国制裁决议不得影响人民生活，但却采取这种措施，这实际上无异于敌人要打垮我国制度的阴谋活动。自称是一个大国，可没有主见，竟然和美国一唱一和，反而辩护自己卑鄙的行径，说什么这为的不是影响朝鲜人民生活的，而是阻止核计划的。对此，世界的正义呼声予以嘲笑，说有一个大块头的邻邦对朝鲜实施制裁来迎合美国的脾胃，但我们的敌对势力则大呼快哉。如果切断几分钱的来源，朝鲜就不能制造核武器，又不能制造洲际弹道火箭，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极其幼稚的。因为有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奉献一生来打造的自立国防工业，因为有国防科技人员铭记着党中央的战略构想和意图就是实践这一信念的口号，抱着你死我活的决心进行斗争，所以我们将大量制造出各种没有人见过也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过的最尖端武器。我们将利用这些武器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东北亚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